谁都打着走，小孩打外来拿个小冰棍打外的，一进胡同二伯在胡同口外的，小伙让他妈很二伯问你拿的吧冰棍冰棍妈的奶油的，把我们孩子买奶油的干嘛？烧豆的，这好吃，把我们孩子吃，好吃吧？我尝尝，我尝尝，让我尝尝。你不要我尝，你不要，你要不要尝？我不让进胡同，你进胡同把你踹出去。二百，你来尝尝吧。大冰棍拿过来，咔嚓一下，他了一半去。来，留住了，走，到家别说。这走了，又来一个孩子，接回小孩，拿一大苹果，头号大香蕉，红香蕉的，红香蕉的大苹果，这么大个儿，头号舍不得吃，这孩子打早晨就拿着玩，出来进去，打胡同外头一进口，哎，得二百整在这儿，小伙儿，哎，拿着吧， 二百。 苹果，这孩子不敢让他看，尝，我看嘛样的苹果，我尝尝，孩子直往后退，他往前上，要倒霉的信吗？要倒霉的信吗？我让你哭回家信吗？二百，你尝，你尝尝吧，你尝口吧，小孩个矮啊，他个高啊，还得举着。举挺高吧，他嘴上递，二百，你来尝一口吧。摇的手别赖我啊，拿回来，你拿我摇的手，倒霉孩子护食没出息，不还都吃了吧？倒霉孩子，这大苹果全拿回来了，一张嘴。叫二伯这俩大牙，你看工厂车间的大台前子呢，咔咔嘴上，牙还挺好使，呱呱呱呱呱，完了没了咽了，好，给这块，你办多好，没糊，我服你干了。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，完了现在恨不了他了，二伯完了死了，今天春天死的，怎么死的呢？就因为他魂他才死。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，我们对门住吗？在一胡同对门，跑晚上吃完晚饭上我们家去了，二伯来正看电视，电视台转播体育馆武术比赛练气功，好，二伯来了，坐着吧，您坐着，坐椅子上，坐椅子不靠背，不倚着，象拉屎大架子，这样坐着。咱们家的孩子大人都聚精会神的看这武术比赛练气功，呵，不易啊，这功夫。二伯撇着嘴，斜着眼看，不服啊，看不起的，这样看，撇着嘴。哪样功夫咱们都夸好吧？他撇嘴，一看这砸石头，把这气功，这浑身的力量叫到手腕子上，一块大石头，嗨咔，嗨咔，嗨咔，嗨咔啪，两边了，呵，全场鼓掌，体育馆的哇都叫好，咱在家看电视也看，呵，这真神了，你是假？这二伯呢？摇头，四下，就我弄这个，就一下退劲儿，咔，这个没进，不行，这个不进，这下去了，又换一个节目，油锤灌顶，12磅大铁锤，脑袋顶个砖，啪，这一下。砸碎了，砖碎了，纹丝不动，这多好啊！二伯撇着嘴，借谁都行，不叫玩意儿，这叫嘛？没劲，